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这个英国呢实施这个 BNO 香港人去英国申请定居这个五加一计划呢经过已经半年了。咁你有冇喺呢方面嘅数据啊，近来呢好似离开香港嘅人呢个人数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而且好多呢即係嗰啲中学时小学呢嗰啲学生退学就留低嘅空额呢就甚多。咁当然亦都有教师呢系离职。咁、啊、呢个呢成个教包括教育啊嗰、那个流失或者叫出血在内成个香港嘅移民啊嗰、那个动态趋势点样先正系讲离境嘅。嗱、你未计嗰啲去加拿大啊或者可能返澳洲啊或者有啲有绿卡嗰啲去美国嗰啲咁最近系点样。 最近呢其实我哋有个数据出到嚟呢就系、是、我哋淨系计呢个航空出入境数字呢你会发觉呢每个月呢其实上个月都唔见咗三万几个香港嘅居民呢离开咗香港。咁当中你睇返机场入面嘅睇法你就知呢不少系年青人离开嘅。咁好多时候应该系讲緊返学问题啊又或者一啲移居嘅数字。如果一个月讲緊三万人如果呢个数字系十二个月都不变嘅话呢其实一年系讲緊三十万人即系净系离境嘅数字。咁但系你话究竟系有几多少年青人啦有几多少学生数字呢就未有数据。屯门有一间中学呢就报纸都卖咗啦。一间中学就唔见咗三分一个老师亦都有不少学校呢系唔见咗大概十零个老师嘅。咁即系十零个老师有几多少呢一间学校大概六十个老师到。即系讲緊可能系六分一至三分一嘅咁大嘅比例。咁所以个真正嘅数据、或者我哋而家 project 到嘅将来呢系非常之大嘅一个学生嘅损失嚟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睇个移民数字嘅话呢就会系九月大概十五号到。教育局呢就会公布一个即係点人数啦究竟每间学校人头有几多啦究竟开到几多班啦使唔使殺校啦咁就9月15号到呢先至会有呢个真实嘅数据出嚟。 即係政府方面都统计緊啦係咪 政府就估计緊。 要呢啲学校自己交啲数上去啦 係咪都系估计緊因为真正嗰个交数嗰一刻呢系15号先交。同埋而家呢好多时候大家移民呢就唔系好早讲定俾个校长听嗱校长我个仔呢 ,9 月呢就唔会翻学噶啦，咁啊好少咁早打俾校长，好多时候去到九月开学嘅时候，甚至乎我见到有啲老师离职咧，都系即系都讲紧一个月啊两个月到咧先至通知嘅。咁所以究竟未来个数据咧，我哋只系会觉得只有差就没有更好， 即系只会增加啦， 只会增加。 即系咁可以保守估计，如果到今年年底啊，以呢个平均三万咁样样继续落去，系嘛？或者到咗出年一月咧，就走三十万， 就走三十万。同埋呢三十万咧，我哋成日都话香港有700,000-800,000人走三十万，唔系好多。但呢三十万咧，系讲紧两样嘅数字好大嘅惊人嘅。第一咧，就系一定系资产比较多嘅人，即系佢哋走嘅时候，佢带走咗资产嘅好多啦，或者佢哋嘅经济动力啦。第二咧，就带走咗年青人。年青人喺个经济数据或者喺成个社会嘅意思系咩咧？就佢最少会有四十几年翻工嘅时间可以帮香港赚钱，咁你每走一个咧，就冇咗四十年嘅赚钱嘅机会。咁所以你走三十万最 cream 嗰阵咧，香港嘅损失都唔细嘅。 即系影响啊香港嘅劳动力， 非常之大。系咁，但系好似啲香港政府又暂时唔系见到一个有好大嘅反应 咧。特区政府好似唔觉得唔系好对香港唔系一个损失。 暂时就睇唔出咯。但系内地政府就因为 covid 嘅原因就停咗移民出。境簡單審批咁，所以究竟係咪真係一個我哋會冇影響咧？咁呢個我哋都有啲擔心嘅。咁啊， 咁有一位長期嘅聽眾即刻有反應，佢話回應你頭先即係而家光明頂講教師離職潮，佢話我管嗰間小學兩個月內有五成即係一半嘅教師離職， 唔係啊嘛？ 真唔真啊？兩個月走咗兩走咗一半， 走一半咁啊！真 係教師離職咧呢樣嘢咧就係一個幾值得重視嘅問題啦。因為咧教師咧佢喺香港執到業咧都喺教育大學嗰度讀畢業啦，又或者 辛辛苦苦考上教育文凭啦。 嗯， 咁咧喺香港你谋得一份教职咧，其实嗰个薪水唔算太低啦，而且收入好稳定啦，系嘛、而且咧冰冻三尺啦，吓二十几年来咧，呢、這个特区政府咧系将呢啲教师同埋成个教育制度咧系咁熬咧，我哋记得咧当初又话啲咩母语教学啦。 基准试啦， 然后基准试啦，然后基本法教育啦，国民教育啦，国安教育啦，呢啲，然后又嗰啲咁嘅学教育制度五年再加两年嘅预科啊，即系报考港大同埋一年嘅中大啊，咁咧就全部统一为呢、这个六年啦，咁啊再加插呢个叫做通识啦。由通识做了七八年之后发现话好唔掂啦，然后咧嗰、那个即系总之咧系唔止系将啲学生当系白老鼠咧被指为，而且教师咧亦都俾呢个特区政府咧。即系熬得咧都几辛苦啊！ 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喺教育政策咧，成日话用学生做白老鼠先咧，大家忘记咗，通常第一个白老鼠咧系个老师先。 而且咧，而家几严重咧，就系亦都面临一个咧政治清算个风潮。因为呢个教协咧下边有95,000个教师个会员。咁如果真系要取替呢一个教协嘅话咧，咁引用以前嘅法例咧，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教师专业协会 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即教协呢视同为三合会一样的组织。 或者同当时民族党一样就直接取 替。或者当为民族党。即民族党呢取替就即当为三合会。咁一取替呢就先唔好讲话拉唔拉人先啦。咁嗰啲资金呢就要冻结嘅。咁同埋仲有呢就是有一个好大嘅象心理象征效应，就係嗰95,000个教协嘅会员呢就形同係三合会分子喇 喎。 但呢虽然冇人咁讲，但係呢即係当佢哋你知嗰啲教师呢係咪咁佢哋返工放工返学放学。又或者面对亲友嘅眼光群组里面嘅种种嘅议论或者呢那个校长虽然不出声副校长但是眼悄悄在走廊那里行过喂 ,Miss 张 ,Miss 陈你办理了这个退出这个教协那个手续没啊我做了了做了你可不可以是这样啦给啲文件即是有啲证明你 WhatsApp 啊你填张纸那里说退出有没有人哪个签署啊是不是那里的会长啊副会长啊签署你是敢以咪 send 个 WhatsApp 嚟俾我哋中学学校嗰方面备案咯因为费事地有乜嘢冬瓜豆腐有人入嚟又逐个点名咁我身为校长学校都可以保护下你啊话呢你已经系退咗会啊即系好似嗰啲你要宣誓效忠嗰啲啊。 系啊 咁你既要宣誓效忠系咪要趁早啊系要退会啊 你咁讲完提一提如果大家真系当取替教协系取替三合会咁样咁即系我本身。 只系一种方法因为你取替香港民族党嗰时候就系话当佢系三合会嘛。 系但我本身一直以为諗住教协出事我諗住我哋送个叶建源出去就算㗎啦嘛即系推佢出嚟嗱呢啲坏人嚟嘅我哋冇事。 哎呀唔可以咁讲。 但而家你变咗。而家变咗系买超级市场嘅会员都变咗三合会员。 咁你嗰、那个你点样将佢区分呢咁系咪嗱而家教协已经宣布就已经转咗嗰个风格啦。就系话将个政治嗰个元素就尽量系剔除啦。就做返教育嘅福利啊。即系话呢到呢分钟为止佢无意呢解散就仍然俾啲教师呢就用啲优惠就喺嗰度超级市场。买啲嘢。呢啲呢系司徒华早年呢佢系共产党组织呢香港的地下党组织往来的时候呢学返嚟嘅。 因为 时呢啲学友社工会啊嗰啲呢办嘅呢啲呢卖年货啊 卖红不平啊。 呢个呢系50-60年代如果你嗰时喺香港生活过你知道呢系成个左派佢哋好似九龙城寨一样佢哋一个红色经济圈。呢个呢在年几之前我同你老友喺度讨论过我话点解黄色经济圈係好难维持呢因为呢共产党喺香港已经做过嗰个叫红色经济圈。点解红色经济圈係可以做呢因为佢后面 有成个大陆做靠山， 嗰、那个共产党大船， 佢有华润，佢有五丰行，佢、有咧各间十几廿间国货公司，有呢啲中国国货啊，华丰啊，新中华啊，中天啊呢啲咧，咁仲有工会，甚至咧佢有自己嘅叫工人医疗所，咁佢嗰啲左派嘅机构单位咧，亦都有譬如话报馆啊，学校啊，有佢哋自己嘅医生，嗱呢啲医生咧。佢哋系喺嗰个西医或者中医界里边咧，系自行发展嘅呢啲网络嘅。呢啲医生咧，多数咧都系左倾嘅，或者咧对早年啊喺四十年代嘅时候喺广州啊、上海啊呢啲发展翻嚟嘅。 系啊，同埋六十年代嘅时候嘅生涯规划系咩？就系、是、爱国学校出嚟毕业嘅，就喺翻呢个红色经济圈。 你喺左派学校毕业咧？你就可以喺翻中资嘅银行嗰时好多间啦，金城啊、新华啊、集友啊、宝生啊呢啲咧，有好多职位咧，一系就做呢个出纳啦，一系咧就做入边会计啦、坐台，佢真系一个红色经济圈，系相当之 sophisticated。 但系华叔都将佢搬咗去教协度。 咁咧，司徒华只系学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小卖部，即是合作社，你知唔知啊？ 之后仲有保险同埋财务噶。 咁、后来就发展到保险同财务。其实咧，教协呢个组织咧，如果你知道咧香港嘅历史咧，都系由香港左派红色经济圈里边咧，系去模仿咧大约两三成。或点解我讲到你好似你表情好似好惊？ 因为我记得就系阿华叔点解佢会模仿咗出嚟咧，就是、因为佢本身学有社扎根。 冇错啦，佢系学有社。嗰度咧，即系呢个早年嘅教人哋专门嗰啲音乐啊、跳舞啊，呢啲网络好似同政治冇关嘅康乐。 嗰、个系叫做咩？学友中西舞蹈会啊，第一代嗰阵时叫，跟住咧俾人拆反。 系啊，呢个中间好多故仔啦。 系啊。 咁啊，如果你要研究学友社，真系要另辟专题啦。 系 咁所以因为司徒华早年同学友社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咧，喺佢个《大江东去》嗰个回忆录都写咗。所以咧就成个教协咧系由司徒华呢个创办人。系嘛？即系佢系呢个宗师嚟嘅，佢即系譬如华山派，系嘛？系佢开创嘅。咁而家呢位宗师唔喺度啦。咁、那个掌门佢以前系第一代掌门，咁日后第二代、第三代， 而家已经三代目啦，应该分分钟系， 都系用翻司徒华嗰个工程式、方程式嚟做。好啦，广告翻再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所以未来一年半载咧，种种嘅因素加埋咧，会令到香港教育工作者，一系辞职，一系转职，一系移民啊，嗰、那个趋势，嗰、那个压力系会只会越嚟越强，唔会越嚟越弱，系咪？ 系啊，同埋唔单止系有个移民趋势，仲要系外国咧向呢啲年青人啊，或者啲即系小朋友招手嘅力度都越嚟越大。即系本身我哋见到吓、台湾一开始就话，欢迎香港去啦，咁跟住点知英国咧就突然间杀出咗一个即系 BNO Visa 啦，五加一。就吸引了大量的人去了英国。 教师如果移民去英国呢、这个是一个挺大胆的决定，因为呢香港的教育资历英国是不会承认的。 是，但是香港很多教师去英国呢，这里就是现在其实条桥都差不多，大家都知道就可以穿得出来。很多教师去英国呢是不会做回教师工。首先他可能去买楼租楼啦。但第二样东西比较强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英国和香港的时差呢是刚刚好是下午和当日的上午。所以导致到发生咩事咧？就是、如果大家老师跟开边一个课程嘅，譬如话 history 咁样，喂，我继续想补翻做个补习老师，咁你就会发觉啱啱好，如果香港嘅学生放学上 Zoom 嘅时候咧，你就喺英国嗰度就啱啱起身翻工。 即系话香港嘅教师如果选择 BNO 移民英国咧， 系 至少咧就可以补习， 做翻补习老师都得，仲要收租添啊！一个收租 收翻啦。咁如果系出色杰出嘅教师咧。如果去到英國之後咧，佢想同翻香港嗰度啲 学生补习咧，系啱啱有一个八个钟头嘅时差地理， 啱啱好就系你起身， 系喎、 啊，咁嗰边就谂住。 嗱、呢个咧对于家长嚟讲好欢迎，因为那个仔仔咧，譬如四点钟放学吓，四点钟放学咧就有咩办法最好啊？箍死佢咧，就唔好四围走，唔好打游戏机咧，就限定佢咧四点半咧啊开始翻到屋企，俾半个钟头，仲有就俾五点啊。一定喺屋企咧坐定定，然后咧五点钟你而家减翻七个钟头时差，如果喺英国而家就就系嗰度朝头早十点， 系 咁嗰位 BNO 仲可以食埋早餐添，移 民咗去英国嗰个教女教师咧就可以起身啦。咁佢啊当然即系如果卖咗一层楼喺嗰度，就买一间几舒服嘅一个咧 terrace house 或者个 flat 啦，然后咧就洗煎双蛋啦。仲可以凑埋自己个细路仔咧， 翻咗学先， 嗰度嗰 grammar school 翻学啦，又翻到嚟思思然十点钟咧就开 zoom 啦，系嘛？咁佢可以收几个嘅喎，譬如话一补咧系可以补 zoom 咧就出六四五格咁样咧，可以咧四五个学生。 所以其实自从有 zoom 教学之后咧，点解好多香港嘅英国老师去到英国系唔系谂翻嗰个攞牌咧？ 唔使嘅， 因为教翻自己啲学生就得。 唔怪得话喂，九龙有几间嗰啲名女校啊，都走得好多啦。嗱呢啲 miss 又好，先生又好，一定系嗰啲学生好唔舍得啦，系嘛？唔舍得唔紧要啦，佢过到去 BNO， 一系咧你啲学生。冒呢个先生之名咧，就搬埋过去，叫妈咪咧过去嗰度读 boarding school， 就然后叫佢补埋习，因为佢嗰度冇得噶，冇牌嘅。咁然后咧就或者咧就喺度咧就 assume 就可以都挨到两三年嘅。呢啲收入咧照翻香港咁样样嚟到收咧，我如果讲话平均市价真系讲$800一个钟。唔好讲多啦，一收一个人唔好讲啦。咁譬如话呢个叫做$600咧，一个小朋友啦，同时就补三个啦，就$1,800一个钟。喂，然后咧，喂$1,800一个钟或者一堂啦，系计平啲啦。 喺英国嚟讲好好噶啦， 五日嚟讲$500×40，五一得五加四$9,000一个礼拜。然后四九咧就$36,000，系直情系喺英国嚟讲非常之好。咁你记住喺嗰度报税啦，知唔知啊？ 系 系嘛，咁样咧可以挨到两三年。仲有咧，嗰度英国去咗英国嘅香港学生同埋啲家长咧，如果你补补下咧，就可以变为呢个叫英港啊跨境嘅补习天后。或者補Miss 王嘅喎， 你講開報税呢個問題又係因為而家啲橋已經開始大家穿咧，咁又可以繼續講埋落去咧。其實係分分鐘唔使交税嘅，因為嗰個係海外收入嚟嘅，即 係 我哋 係 即係嗰個產生嗰個生產地。 只要你喺嗰度， 並不在於英國。 咁啊，你第一年你要住夠六個月嘅，六個月即走咯。哇！即係多謝啊，潘志正咧，向一啲。即係首次 BNO 響英國移民嘅教師提供啲咁珍貴嘅 嚇，係啊，救下啲同學啊， 同埋救下啲學生啊，即係所以好有建設性，好充滿正能量。好啦，新聞翻嚟再講。 人傑地靈，光明頂。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横空咧又发生一宗呢个叫做教协事件咧，必定会咧系加速咧香港嘅教育工作者咧辞职、离职或者移民。因为咧我哋听到呢几日咧嗰种对教协嘅指控咧，都系一啲嘅政治清算嚟嘅。例如话有啲亲中嗰啲人士加把口话咧，就话咧，教协咧就攞咗政府好多嘅津贴啦，就95,000会员啦，搞好多活动啦，咁啊除咗去煽动啲学生点点点啊，话咩罢工咧，就喺香港咁多年啊，嗰啲中学生、小学生啊，嗰啲中英文咁差，可啊嗰啲即系读书成绩又唔系话咁好啊。咁可见咧，教协咧系有一份不能推卸嘅责任。嗱，呢啲系毫无逻辑嘅。咁啊，突然间咧，你话喂，你话香港下一代中英文差咧，你都关教协事。咁教联咧， 教協同教聯都係兩分天下，咁教育局呢？ 哦，你即系话教联冇乜会员咁样喎？ 唔系，咁教育局咧，咁而家系咪突然间话教协呢单嘢扬咗出嚟？ 嗯， 就清算佢某啲嘅政治罪名，然后就将香港教育嘅失败， 嗯， 就完全咧就归咎埋呢个团体咧。 同埋呢一种咁嘅讲法咧， 咁样咧教师必走噶噃，因为咧跟住佢唔知道你清算到咧系咪嗰95,000嘅会员嘅名单啊，系咪要全部交俾？有关方面， 陶生就系唔止讲嗰95,000会员嘅，因为讲紧咧系全体教师，甚至乎系教联嘅教师咧都有啲担心。头先咧，譬如你大家我哋好中意睇，我近口支持阿穆家俊老师，咁日日睇佢啲文章啦。阿穆老师讲咧，教协嗰啲罪状咧，唔系讲紧喺国安法之后发生嘅罪状嚟嘅，好多嘅罪名咧都系或者甚至乎佢讲紧嘅一啲错误示范咧，都系教协一直以嚟累积嘅工作嚟。如果大家睇翻新疆近几日咧，唔系近几月啦，近年被人拉咗几个人咧，唔系拉翻新疆嘅出事嘅官员，系拉翻前任官员。其实就系喺内地都问紧个问题，如果嗰件事原来已经由来已久，前任官员哪怕落咗台咧，都要重新捉翻嚟问责。郑州水难亦都系咁样问题，就唔系拉翻现任郑州官员，系攞翻前任官员出翻。 确实系啊，如果你一个城市里边嘅下水道嗰个系统咧系有重大嘅缺陷。 嗯， 以前咧10年前批咗啲钱咧，有好多咧下落不明。咁而家呢一个市长同市委书记咧上任先得个2-3年， 冇理由拉佢 咧，炒佢咩？就系你拉佢啊，话最多都系话佢呢个叫做检视维修啊，系失责啫。咁啊，应该拉埋上一任噶嘛。 好啦，同一个逻辑嘅话咧，你发觉啦，如果教协系咁多年嚟都煽动紧香港嘅学生啦，然后今次罗织佢嘅罪名，又或者应付佢嘅措施咧，最简单嘅方法咧就系教育局同教协断绝工作关系。喂，呢件事唔需要等国安法之后出现嘅，咁然后大家就问啦，喂，咁呢任教育局局长出事啦，上一任教育局局长都应该问责嘅， 吴克俭 啦。咁但系呢一任教育局局长唔系横空出世嘅，系上一任嘅教育局嘅副局长，即系上一任政府包括系特首梁振英啦，佢嗰阵时嘅行政会议成 员。因为新华社篇文章，我正如我哋前日讲啦，佢讲到明系长期以来啊，系从事反中乱港活动啦，呢个先系关叫长期啊。 系啊， 就嚟阿呢个特首阿林郑咧，就将佢咧缩短为特别系2年反修例以来啊。 嗯， 咁所以呢个已经有轻重啊嘅嗰种导致。 系 咁，但系新华社系长期以来。 喂，新华社亦都喺近排就系你见到内地唔同官媒出嘅关于教协嘅文章咧，系冇修改过佢对于长期呢一个定性，系净系林郑将佢缩短为2019年之后。其实咁多 年，因为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 系啊， 系跟呢一个上边所定性嘅叫长期以来啊。我就即刻问啦，长期几耐？起码20年叫长期啊？ 系啊， 定系跟从而家呢位特首啊？ 所 嗰个时间嗰个定系特别系修例以来计，即系节数啊，有节到几时啊？ 嗯， 嗱，而家咧大陆咧最新嘅政策， 嗯， 系反贪啊，最新嘅咧就系要将啊过去啊，20年啊嗰啲好多嘅贪腐案判咗嗰啲咧，都要拎出嚟重新检视。 系 呢个咧系习近平总书记一个咧。即系非常之得民心嘅一个大手笔，即系话暗示咧系前任或者咧佢未做总书记嘅时候系有人咧，系会包庇翻自己势力嗰啲贪官，一啲咧放过，一系就轻判，咁所以佢而家就掘地三尺，将以前嗰啲唔知10年定20年，我呢个你听下。将啲旧案咧 重审， 再怼出嚟啊，未必系重审，系重新审阅，哇！呢、這個咧就當然啦，係所以話而家中國政府咧你唔好理話出邊啲外國勢力點樣批評，但係聽講喺基層嘅中國人民之間咧，係都幾得民心。 同埋呢個唔單止係幾得民心嘅政策嚟嘅，教聯嘅一啲年青朋友咧，都係問緊同一個問題。其實香港唔止一個即係建制派嘅教師組織嘅，咁就好多個建制派嘅教師組織，佢哋嘅年青成員都問緊個問題。如果其實而家大家個個都歡迎今日林鄭嘅政策啦，喂，但係呢啲係我哋建制派嘅教育中人累積而成嘅嘢嚟嘅， 因為咧。你前任吴克俭做教育局长嗰时候，林郑都做紧政务司司长噶嘛？ 系啊， 吴克俭向上负责嗰个系林郑， 咪就是、林郑咯，系 系嘛？唔系梁振英，系林郑啊嘛。 嗯， 系咪？咁即系话好多人啊，就清算咧，就譬如话喂殖民地时代埋地雷啊嘛。你记得2000、2001嗰阵时香港管治发生嗰啲问题啊？ 嗯， 咁啊话殖民地政府埋地雷啊，都识啦。 嗯， 系 refer 翻 to 早年啊。啊，長期以來係咁啊嘛，咁所以你話截數截到兩年以來咧，咁、 嗯、 殖民地政府都識得埋地雷咯，咁、 嗯、 兩年以獲以更加耐嘅嗰啲歷任政府啊，包括阿董啊、 嗯、 阿曾蔭權嗰時候有冇埋地雷咧？ 唔止政府埋地雷，教協啦、教聯啦，其實同埋教評啦等等呢啲組織咧，唔係從來冇合作嘅。過往呢啲合作嘅時候，其實係咪大家就已經引狼入室？ 已經撈埋曬，你坐低同佢一齊打麻雀噶嘛？ 起碼建教局官員嘅時候都一齊見啦。 梗係啦。 咁所以好多年青嘅建制派教朋友 嚟噶嘛， 就係問緊話：喂，教聯嘅人而家 在位嘅高層唔係完全冇責任嘅喎，形成今日嘅局面。所以如果要問責嘅話咧，即係分分鐘要一次過問責曬所有人。咁所以如果你話老師走，係咪真係淨係教協老師走咧？我就覺得唔係啦。我係如果係教協而家啲老高层咧，或者教评、啊、 教联都走啊？ 教联嘅老高层咧，我睇住新疆嘅案例，我都走先。 你嘅意思即系话，你虽然某啲教师你唔或者教育局嘅官员、 嗯， 就算你唔系教协嘅会员， 系， 但如果你被清查出长期以来， 嗯， 系同教协有紧密嘅合作勾结。 嗯、 又或者咧，喺工作方面嘅互相嘅便利，都可能成为罪证，系咪？ 最惨就有啲咩？就 咁、是、呢个就要睇下有多唔多人告发啦、啊。 政策咨询嘅时候，你有冇 send 嗰封 invitation letter 俾教协先？ 话呢啲全部有白纸黑字 嘅。而当其时教协作为最大工会，一通常揾开教评、教协、教联，一定系揾晒三个噶嘛。咁我个 invitation letter 一定系 send 过俾教协噶。如果你系当其时负责嗰个教育局官员，我都觉得应该咪翻翻总监去。 四年来咧，哇！如果咁样株连咧，一抽二楞咧，好多人都上身。 系啊，同埋教协咧，唔系一个普通工会嚟噶，佢系喺香港教育局辖下教师中心登记嘅专业工会团体。咁边个批佢入去咧？咁、 嗯、 多年嚟，佢要 review 个会籍。 咁而家你话佢系三合会啦， 系 嘛嘛？ 系啊， 唔紧要。咁点边个？边一任嘅政府同呢个三合会组织啊，系长期嘅输送利益同埋合作。而家人哋中央就话系长期重视，反中乱港 系 长期啊！记住呢、這个呢 唔系2019年呢两年。 咁啊，呢啲政治嗰啲唔理啦，我哋冇乜嘢嘅判断啦。咁样，如果你话教师嚟讲咧，即系。听你头先讲咧，系会造成一种压力，系嘛？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而家见到，如果啲资深嘅教师，佢可能已经有一定嘅公积金，啊，甚至乎已经有一定嘅月薪嘅话咧，喂，呢个时候你差唔多可以改变跑道啊，即系可以四五十岁嘅时候换下人生轨迹， 嗱，咁 去英国发展都好啊。 睇咧，如果你话有三五十万走咗过去，有好多细路仔中产阶级， 嗯， 咁嗰度啲细路仔接驳英国嗰啲教育咧，可能英文追唔到啦， 嗯， 系嘛，数就应该冇乜问题嘅， 香港呢度叻啲嘅， 系嘛，香港会叻啲啦，咁但系咧要拔尖、啊， 嗯， 喂，你去到如果你啲数话虽然话。冇问题啫，系咪？你知咧，香港父母个个都虎妈嚟嘅，咁啲细路仔想去喺个数方面参加奥数啊，又以林郑嗰位公子啊 嚟到代表英国， 就想数嗰度补翻劲啲入翻剑桥啊，咁呢啲吓，向阿林郑位公子学习啊，咁数同埋英文咧都可以咧。大有補習嘅空間、嗯， 其實亦都唔使擔心起碼。 咁啊，仲有數理 理科啦、 chemistry 啊咁咧，係嘛？ 嗯，但係其實唔使擔心喺英國嗰邊香港學生成績嘅，即係每年有兩個機構啦，一個係世界嘅經濟合作組織啦，另一個係一個。法國 base 嘅咯，嗰個就係國際嘅教育組織啦。佢、 嗯、 做兩個 test 嘅，一個叫 PISA， 一個叫 TIMSS， 一個叫 PUPIL， 三個 test。三個 test 咧都係顯示到香港嘅整體教育水平，無論喺閱讀、數學同埋科學咧，都係比英國高少少。 啊，少少啫，唔可以自滿嘅，因為你而家少少，你少少不你不能你少少咧。你仲要抵消埋啊？呢两年啊，嗰、那个种族歧视啊嘛， 咁啊系， 咪听讲啊，特区政府成日有关人等成日警告啊， 嗯， 你哋呢啲黄皮肤啊嘅父母同埋啲仔女去到英国读书会俾人欺凌噶嘛， 系， 咁你香港啲细路仔啊，我话知你数学好啊， 叻过啲鬼仔，鬼仔咪眼红妒忌咯。即系而家美帝国主义都妒忌中国 GDP， 咁佢一妒忌啊，嗰个种族歧视、种族欺凌啊，只会有变本加厉，就唔会尊重多你嘅。 系咪真系咁多种族歧视？ 咁所以你一定要咧，即系英文固然要补，数学你唔好以为咧你叻个鬼仔。都仲要继续拔尖，要咧整到佢唔种族欺凌咧，就要全部攞晒奥数嘅冠军，然后咧嗰、那个鬼佬教班主任咧，吓、就话呢、這个啊边个Joshua 咩 Chan 啊 ，Wow he's such a good boy， Wow my goodness 吓、，You are the honour of the school 吓、然后叫啲细路仔拍手，咁、然后先将嗰、那个。种族歧视嗰种气氛去禁， 就好似加拿大奥运嗰选手咁样，明明系亚裔嘅皮肤，中国嘅血裔， 所以咧唔可以话你啲数学去到嗰度高鬼仔少少就自满你咁样，所以补习咧系仍然需要，唔止系英数，仲有理科，仲有咧呢个 history 都要啊， 系 嘛 geography 全部都要补。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多少天下事，进赴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冯志正头先咁样嘅指引咧，就网络反应好热烈啦。咁我要重申啦，即系睇下到底系咪真系唔交税咧？呢、這个唔需要交税呢、這个查清楚， 系啊， 唔好倒米啊！你知唔知啊？去到咧，人哋英国招呼你咧，交税咧系喺道义上、道德上应该 应该嘅。不过 正如今年咧，你香港咧嗰啲奥运选手攞金牌、攞银牌咧，应该道谢嘅第一个咧就唔系自己嘅父母，唔系教练，而系日本政府。因为咧，日本咧系一个蒙受咁大嘅疫情嘅劫难，蚀咗咁多钱，而且咧放你哋大量嘅第三世界喺嗰啲重疫区嘅运动员入嚟咧，系冒住播毒嘅风险。你哋呢班大帝啦 ，V-Vet 完啦，吓、清理晒啲避孕袋，攞晒嗰啲咁嘅金银牌走啦，你可以留低大量嘅病毒，就日本人民。是去承担。咁你话系咪最伟大嘅日本政府日本国民。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攞金牌嘅运动员都第一个今年是要感谢嘅系日本政府同埋日本国民啊嗰种默默嘅承受。 同埋包容啊。 系真系好令人感动。 你諗下成个搞奥运根本上系蚀住嚟同你搞的。 佢蚀住嚟搞而系成全你喎。佢死几多人啊。喂，佢每日确诊紧，所以希望张家朗何思培呢啲咧，喺离开日本之前咧，就可以代表我哋香港人，或者代表佢自己咧，喺公开场合接受日本电视台嘅时候咧，大大方方讲出嚟，系咪？ 系。 啱 啊，不过头先讲嘅税嘅问题咧，其实大家有一个小心个留意咧，税项嘅收入嘅理解咧，系该地方嗰个嘅生产嚟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话 Airbnb 啦、Zoom 啦呢啲咁样嘅上网交易或者 YouTube 嘅收入咧，其实系咪要 查清楚先啦？ 要 subject 佢收入咧，要真系要查清楚。 咪喺嗰度问下嗰度律师啦，系咪即系唔好惹到即系种族歧视啦？啱唔啱啊？未去到先教人哋避税呢、這个唔系咁好啦，交税都应该。笑住交， 我都唔系避税嚟噶。呢个就系 G20 点解个峰会之前要开咧，就开呢个问题。 或者你啱嘅， 就系因为国际税项问题。 呢个唔重要啦，系嘛？咁咧，即系你今晚咧，你俾咗咁多正能量俾嗰啲计划咧去移民去英国嘅人，包括嗰啲教师啊。 唔止係英國嘅，其實澳洲近排又開咗個新嘅即係優惠嘅窗口啦，即係基本上係最優先收香港嘅人啦。加拿大之前又有個讀書嘅優惠。 美國如果有救生艇咧，佢美國需要嗰個教師咧係多啲嘅。我識得多啲香港人喺美國嘅中學甚至 community college 嗰度嘅教書多過喺英國嘅。我唔知點解中即係咪中間個教育文憑嗰度可以互相承認，或者一啲州唔同。 因為咧美國嘅教育政策咧就唔係單一政策嚟嘅，美國係按州去計算。 冇錯冇錯。 而且美國咧嘅教師咧不嬲，除咗短缺之外咧，工資比較低。 人工低啲， 比起其他美國嘅工，咁所以咧，其實都幾容易入行， 同埋難教啊嗰度。 係啊， 你知啊，啲政治正確嗰啲咪左教嗰啲咁嘅嘢咧，係嘛？ 唔係，其實佢最大問題嘅教育 最討厭係呢樣嘢，尤其係加州。 唔單止係左交問題㗎，因為咧佢有一啲咧係資源不足地區，嗰啲咧基本上係長期短缺老師。咁你可能去到加州，你即使喺翻同一個加州，你係行去某一兩個社區教書咧，根本上就已經可以揾到工 啦。咁係啊，我揾到我個美國揾工好容易㗎，教大學、教中學，哇，多到啊，真係。系嘛？即系虽然即系人工唔系个个好高啦，但系起码即系叫做有份嘢做啊，同埋即系喺个主流社会度有得立足啦。 同埋你睇翻近排啲经济数据咧，喺欧洲、美国同英国， 英国直情而家复苏啊！ 系啊， 因为佢将会展开一种新嘅文化，就系达尔文主义之下叫与病毒共存， 系 live with COVID， 系 嘛？叫 LWC 呢个 live with COVID 咧，系英国咧首创。咁而家新加坡咧都照跟， 开始有呢个文化趋势讲出嚟，因为清零呢个目标咧开始 冇可能嘅， 可能 人哋科学嘅国家系咪？人哋唔系愚昧嘅，人哋呢国家三千年历史，一千年历史，人哋上边有希腊个逻辑同埋理性精神嘅， 同埋佢 佢唔系用情绪同政治嚟到阻制定佢嗰啲防疫政策， 系， 所以我谂呢个叫做。与病毒共存咧，将会系未来啊，喺一年半载会成形啊。咁你嗰阵时特区政府慢慢走去模仿去跟咧，我唔知你即系老唔老土啦嗰阵时，唔系你而家好口硬啊。 阿 特首总理我先都讲， 继续要清零，继续要封区， 冇得清零噶。 系啊， 水至清则无鱼，对唔住啊，呢个系 Pandora 个魔鬼箱打开咧。呢、这個人類唔可以翻翻去冇艾滋病毒嘅時候， 係 我聽晚十一點。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聽晚繼續決戰光明頂。